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晚上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天那位客人讲述的故事。作为即将从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学生，他在一所中学度过了难忘的实习期。在带他的罗老师的鼓励下，他即将第一次走上讲台。那么那次讲课顺利吗？ 你猜呢？ 哎呀，你就别让我猜了，直说吧，那堂课你怎么讲的？ 我啊，一直觉得历史课一定要上得有趣，不然学生听不进去啊。但是初高中的历史课又不能像大学一样随便砍大山，知识点必须要清晰。所以第一次上课，我还是采用了罗老师的传统教学法，而且那堂课的内容我听罗老师讲过，也吸收了一些经验。我一直在试着边讲边穿插着一些罗老师讲过的小故事，但主要还是讲知识点。下课后我问老师们的意见，他们都说挺好的，就是有点紧张，以后多来几次就好了。然后罗老师还偷偷跟我说，给校长上课的时候记得要用 PPT， 多搞点花样，弄点视频啊、动画啊、游戏啊什么的，听公开课的老师最喜欢这种了。 听上去表现还不错嘛。 还行吧，结果有了这个先例之后，当初怂恿我去试讲的那个老师就经常来找我替他的课了。 这难不成他是懒得上？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吧，但我也挺乐意的，毕竟是个很好的实习机会嘛，所以只要不是特别忙，我就会去替讲。总的来说，实习一个月后，我基本就适应了学校的作息，也就没那么累了，而且跟班里也混熟了。他们不听我说话的时候，我也敢拍桌子吓唬人，让他们安静了。哦，那段时间我还和老师们去听了一次全市的历史老师优质公开课，感触还真是挺多的。为了把乐趣和知识点两个环节都牢牢地抓住，那些老师真是用尽了浑身解数。不过也能看出来老师和老师的差距，有的很实用，有的就是表演性质居多了，但都挺有收获的。那天听完公开课，下午我就回学校开始改他们的月考试题。那次试题我还参与出了一道题呢，我批的是改错题。哎呀，真是不改不知道，一改笑得头都要掉了。 他们的答案写得很不靠谱。 哎呀，你不知道这帮小孩的想象力有多丰富，不记得江南制造总局就写成江南皮革厂。还有把民用工业写成屁用工业的。啊，还有爱辉条约，爱辉就是王字旁加一个爱情的爱，辉就是 王字旁一个军人的军啊。我还记得呢，他们写成什么了？ 有写缓缓条约的 啊， 还有写成女字旁的圆圆条约的。 真是什么妖魔鬼怪都有啊。我在办公室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这些孩子真是太可爱了， 真是逗死我了。这也算做老师的快乐源泉之一吧。后来我就正式上课了，罗老师给我分了两个班，一个是我当实习班主任的一班，另一个是罗老师带过的九班。和一班因为已经很熟了，所以上起课来还比较顺，可九班就不一样了，之前从来没跟他们接触过，而且那个班的孩子都很皮，罗老师过去对他们还挺温柔的，只要不破坏纪律基本都不管。唉，把这些孩子惯的呀。上课后他们第一句话就问我，老师你 QQ 多少啊，加个好友吧。 嚯， 我当然不能给他们 QQ 号了，要是让他们知道我天天在空间里面吐槽他们，爆他们的黑历史，那还了得。 那后来这课上的顺利不？ 听我说呀，我主要是给他们讲中国近代历史，我接他们课的时候是从孙中山为民主革命做准备开始的，因为校长要来听课，我就绞尽脑汁的想做精彩一点。我后来总结了一下，上课无非是要达成三个目标，就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还有就是情感态度价值观。最后一个其实不太好用语言呈现，所以我就给他们加了一个视频。 什么视频啊？ 十月围城那部电影看过吗？ 嗯，听说过，还真没看过，不过当年好像是挺有名的。 是啊，我第一次看还是初中的时候，我觉得那真是我看过的第一部热血又不算尴尬的主旋律民国片了。他讲的是革命党人要到上海开会制定革命计划的事，消息被清政府知道后，他们就派人来刺杀孙中山。为了保障会议顺利进行，像学生、工人啊、企业家还有革命党都参与进来了。他们有的根本不知道革命是什么，但为了自己所爱的人，他们都表现得义无反顾。学历史嘛，讲究的是学习事件的背景、原因、过程、结果和影响。我要给他们讲的，除了像同盟会、三民主义这些知识点，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比如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孙中山做的这些事儿会有那么多人应和，还有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给他们放十月围城的视频，就是想让他们体会一下什么是国情和民心的结合，而不是说那些领袖人物掌握着什么神奇的力量，突然就毫无道理地做出了那些选择。当时网上有一个人专门剪了一个十月围城的短片花，正好能体现各阶层为了同一个目标勇于牺牲的场面，还是挺感人的。放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观察学生，我不知道他们能体会多少，毕竟才初二嘛，但他们至少没有一个人走神。那时候我突然想起老师和我说过，学生认不认真从他们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我觉得看视频的时候他们应该是很认真的。 这说明你的方法是成功的，至少能引发他们思考了呀。 是啊，我当时特别高兴，那节课虽然还是紧张的手脚冰凉吧，但是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和自豪。我也不知道这堂课会不会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但当时的几分钟，我感觉自己和学生之间通过这个片子完成了一次没有语言的交流，真的太满足了。在之后的每一堂课上，我都想尽办法找一些可以展示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东西给学生看。我把大学学到的所有软件都用上了，过去的我肯定打死都想不到有一天我打开视频编辑软件竟然是为了做课件，而且时不常的我还会讲一些我生活里的小故事，还有一些笑话。其实我真佩服一些老教师，好多笑话我讲三遍之后我都笑不出来了，可他们有些笑话可能都讲了十多年了，为了效果还是要笑出来，这是太不容易了。 这也是教师的自我修养之一吧。 没错，不过光会说段子也不行啊，最终还是得看成绩，所以学生们对我其实还是挺有意见的。 你讲的课没法让他们提升成绩？ 对我这么没信心啊？ 不是那个意思，就 其实是我要求太严了 啊。 因为过去罗老师比较注重学生对课本的理解，对分数也比较随缘，也不给学生安排作业什么的。但是你想啊，初二有八科要学呢，其他科的老师都卯着劲儿的给学生加码，历史这么放松，学生的成绩能好吗？所以第一次月考下来，我就发现了我教的那两个班的分数差距还是挺大的，所以我就下决心采取措施了。 什么措施啊？ 我第一堂课就让他们把练习册后面的答案交上来，还要做笔记，做思维导图，还要写作业，格式还要规范啊，还得听写，我还多要了一节课给他们讲题呢。 你还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那学生们受得了吗？ 所以他们才对我有意见呢。而且一开始的效果也不好，笔记做的千姿百态的，什么样的都有，答题也像是写作文一样，篡改历史篡的那叫一个开心。而且第一次作业，两个班大概有一大半的人都没交，我就一个个的对着名单把他们叫到办公室聊天，一个个的跟他们讲清楚，说如果下次再不好好写，那就来办公室，我陪着你们做完。 够狠的。 然后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不交作业的还真有，我也是说到做到，该罚的罚，该讲的讲，每次收的作业多的桌子都放不下，但我会用最快的速度改完，这样一个月下来改观还是挺大的。 你这一个月压力估计挺大的吧？ 可不，第一周的时候班主任就跟我说有学生反映我要求太多，毕竟历史也不是主科，我就详细的给他讲了讲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轴了说不通，反正班主任之后就再也没问过我了。 不过说实话，现在的学生压力确实挺大的，你留这么多作业他们抱怨，我还挺理解的。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会把作业完成的周期拖长一点，让他们抽空做。历史虽然不是主科，但是必要的知识点不掌握，他们以后会考也是问题啊。哎，我也知道自己招他们记恨。有一次我替另一个历史老师给别的班上课，一班和九班的历史课又是罗老师给他们上，结果我听到罗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全班都在欢呼。一班和九班的历史课又是罗老师给他们上，结果我听到罗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全班都在欢呼。哎，你知道我多心痛吗？真是一群白眼狼。 学生们都是务实的嘛，说实话，我要是他们，估计我也得欢呼。 可你知道吗？等我再回去给他们上课的时候，他们也在欢呼。 啊？ 当时还有人问，罗老师怎么又不来上课了？有人就回他说，还是小张老师讲得清楚些。哇，我当时真的控制不住自己的脸上的笑了。 哎呀，这帮孩子啊。 我觉得这就是我付出后的回报。就这样，我在一个多月里一共上了25节课，这在实习期已经很难得了。后来到了10月底，学校的公开招聘开始了，我就回了大学几天，去拿就业推荐表。等我回来的时候赶上第二次月考，我就跑去监考了，正好监的就是我带的班。结果我一进教室，全班都沸腾了，全都围着我问这问那。我表面上很淡定，让他们好好考试，实际上心里都高兴飞了。 嗯，被学生们喜欢应该是一个老师最得意的事情了。 是啊，不过那次监考之后，我就请假回家准备12月的公招考试了。考完试以后，我就带着给学生的礼物回那个中学去盖实习的章了。我特意挑了一个上体育课的时间去的。 不想见他们了？ 嗯，因为说到底我还是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舍不舍得我，所以我还是不太敢和他们说再见。其实班主任当时还问我要不要再等会儿，他们马上就下课了，我说还是不了。结果我要走的时候还是遇到了他们，然后又被他们围住了。我跟他们说我要走了，他们就问我有没有考上他们的学校，我说不知道，成绩还没出来。他们还给我加油鼓劲儿，让我一定要考上。其实那天我跟他们撒谎了。 你没考上？ 不是，因为那年那所学校没招历史老师，况且就算考上了我也教不了他们呀。 他们有没有说很舍不得你啊？ 没有，可能也是因为我也没跟他们说吧，但还是有很多小事让我很感动的，比如收作业的时候，在姓名那一栏有的人会写小张老师的小迷妹，还有的人会很操心地跟我说他们新来的体育老师还没有女朋友，还有一次他们在宿舍楼上隔着老远看到我进了校门就开始喊我，有的人还跟我说过我很可爱，时不常的还会到办公室跟我蹭吃蹭喝，所以有时候我还会大着胆子猜想，他们中的一些人应该是喜欢过我舍不得我的吧。 你怎么这么没自信呢？孩子们是很单纯的，他们对你的反应难道还不能证明他们有多喜欢你吗？ 但我跟你说的都是我记住的事儿啊，或许有不少人在背后骂我，我还不知道，或者被我刻意忘了呢。 嗨， 其实当老师真的挺纠结的，上课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些孩子怎么这么皮这么熊，天天都着急上火，可是一旦和他们分开了，想的竟然全都是他们的可爱。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总是说你要给学生好好上课，身正为师，学高为范，这两点我其实都还没做到，但我知道人文学科这种思想类的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给人造成影响，所以虽然我不敢说自己身有多正学有多高吧，但至少每次给他们备课都是精挑细选的，每一课都要准备稿子，因为这些孩子真的像一张白纸一样，除了课本，在生活和课堂中你给他们什么他们就会体现出来什么，你对他们好，他们的反馈不一定体现在成绩上，但也会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 对，成绩不能说明一切，特别是文科类的东西都是潜移默化的。 说得太对了，我就是希望能让他们掌握正确的看待事物的态度，也希望我说过的话能在他们情绪低落或者迷茫的时候被他们想起来，这就足够了。 很有可能啊，不过他们那时候也许会想，哎，跟我说这话那老师叫什么来着？ 无所谓啦。 哎，对了，你现在在哪个学校啊？ 哦，也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高中，我现在正在教高一呢。 高中历史啊，那压力更大了吧？ 有压力才有动力呀，而且我算着我教的那两个初二的班等到明年就要升高中了，说不定还会有些人考到我在的高中呢，到时候就又能见面了。 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个惊喜啊。 不是惊恐我就谢天谢地了。 都说了有点信心嘛。 信心这个东西肯定得慢慢积累的呀，其实实习这三个月下来我的信心还是提升了好多的，虽说除了之前给他们补数学以外，带初中班的那段时间一点钱都没赚，而且为了买资料和小奖品自己还倒贴了不少，但是我的失眠却被治好了，坐车也不晕了，最重要的是收获了很多小屁孩带给我的快乐，要不说上课会上瘾呢。 听你的故事啊我都上瘾了。哎，稍等啊，我送你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白朗姆酒、柳橙汁和柠檬汁调成的，名字叫做拓荒者。 我还以为你会送我一杯叫做园丁之类的鸡尾酒呢。 那不是太直接了吗？其实拓荒者和园丁有相似的地方，只不过你刚才说了一句孩子就像白纸，才让我想到了那些在土地上用尽全力去开荒的人。你说的对，你给学生们什么他们就会反映出什么，就像开荒者种下什么土地里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